Around 就是这首歌的歌名。现在在世界杯期间，可能很多人看球赛的状态基本就算是这样的 All night long， 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但是作为准球迷来说，可能这是一种享受，并不会觉得很辛苦，反而是种很幸福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这首歌里面 Lionel Richie 莱昂里奇老爷子这首歌里面好像听到了这种浪漫和惬意的感觉，也找不到那种辛苦啊疲惫的状态。下午的3:07 Lionel Richie All Night Long， 开始我们今天7月3号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的节目时间。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其实提到 Lionel Richie， 我想可能更多人应该想到是那首 Say You Say Me 哒哒滴哒哒，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记住这首歌 All Night Long。 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的收听。所以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听听音乐唱唱歌的轻松的下午茶的时间到来了。朗朗上口哈，李荣浩在前一阵子推出的新歌《王牌冤家》，虽然是首新歌， 但是整首歌呢好像有一种旧时光的熟悉的感觉。开头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 House 电子曲风作为序曲，所以前奏一开始的时候呢，感觉那个离我们有一点遥远但是霓虹色彩很丰富的复古年代就瞬间在身边了。所以好像用这首歌也很好的印证了一句话，复古的就是流行的。 男人很乏味，男欢女爱，说爱多累赘。哦， 我相信， 没必要后悔。 真的？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No， 你想过要结婚吗？我只想要个小 baby。 寂寞难耐吧？哎，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要你们管，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当然要管。 人到了30岁， 多好， 对啊，感触一大堆。 女三十岁， 总有感触一大堆。 已经三十岁，谁？ 你觉得生活很乏味，找个人家其实也无所谓嘛。 谁说的？ 怎么知道谁是谁的？谁是谁一辈子宝贝 ，baby。 生活太流水，恋情太琐碎，也不敢太前卫，也不想太吃亏。 老是自己睡啊， 哼，好像你不太对。 对哦， 可是女人到了30岁，感触一大堆。 2003-2004-2004属于姊妹篇的一首歌，女人女人女人，来自于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我们听了女人们的心声，但是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好像年纪也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年龄呢是一个数字，是跟时间说好的约定，当然呢我想年龄也是可以侧面表达一种欣赏品味吧，往往很多时候这个也是跟年龄挂钩的，所以好好的欣赏一下自己的美，也跟自己好好的相处。想问一下你，你大概是发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对生活充满了感慨的？是30岁，40岁，还是像很多现在95后的小伙伴，就已经开始忙着总结自己的人生了？下午的3:16，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多经典的歌喉，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都市家庭成长剧《陪读妈妈》近日在浙江卫视开播。该剧以几位不同身份的陪读妈妈为视角，讲述了留学生家庭父母与子女间理解与被理解、爱与被爱、付出牺牲与共同成长的故事。作为国内首部海外陪读题材剧，《陪读妈妈》不再拘泥于普通家庭伦理剧的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老三套模式，着眼于海外陪读背景下的母子个人成长、情感互补这样崭新的视角。正如剧中所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考核来得到证书，唯有父母没有证书，因为他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考核，成为合格的父母。为了收集更多更真实的海外陪读素材，剧组在创作初期特地赶赴海外陪读妈妈最多的城市温哥华取材，并将其设为了故事的发生地。当地鲜活的陪读案例让团队感触颇多，也为后续的剧本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首代表作品，但在歌曲前奏的时候，我是在拍着手跟他一起来合作，所以以前总把这首歌记成拍拍手。汪峰挥挥手，3:3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欢迎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在今天凌晨的2点，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是在睡梦当中，然后给自己定个闹表，爬起来去看了比利时跟日本的比赛。我相信绝对有人跟我的朋友一样，看了上半场，后面的半场实在是盯不住了，觉得可能比赛就差不多这样了吧，0-0，然后选在下半场的时候睡去，结果发现所有最精彩的进球全部在下半时段。啊，下半场，包括了日本进的2粒进球，还有包括了比利时逆转局势的3粒进球，都在最后的时刻。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想把这场比赛找出来重新看一下录像。尽管说世界杯的比赛也是印象中日本已经告别了本次世界杯的全部的比赛，但是我想可能赛后很多人也看到了一些新闻，日本的球迷在这个赛后含泪收拾看台上的垃圾，所以在这一点来说真的要为日本的球迷点个赞。今天晚上球赛依旧进行当中，很多人对于瑞士的风景是心驰神往，也很喜欢北欧瑞典这个国家，所以今天晚上可以关注一下瑞典对瑞士的比赛。好了，3:40，音乐继续当中。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想要交流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在留言区给戴毅留言就可以了。 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上面的足球小子 run run run 说，刚才你挑那场比赛今早我看了，虽然说日本队最终离开了俄罗斯，但是他没有做送分童子，亚洲足球在日本这里是昂首挺胸的离开俄罗斯的。我是听说他们的无球传控很厉害，团队配合也特别好，所以你这么说完之后，我更想把这个录像找来看一看了，伪球迷也需要学习一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二的和你一起唱，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在四点钟是能量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4000686888， 世纪财，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